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66集。 程潜杀红了眼，天威罩顶，他却连头都不抬，全心全意的只有宰了周寒正这一件事，将其他都置之度外了。一边的严征明才刚刚将那两个蒙面人挑翻在地，听见动静回头一看，当即吓了个魂飞魄散。他将脚下那把豁牙露齿的破剑速度加到了极致，一阵风似的插入战局，一把将程潜拦住，顺势扑到了一边。天雷几乎擦着他的后背而过，严征明感觉周身汗毛都被那风雷引动炸了起来。荒岛一时巨震，连沧海也受了惊，地面忽然多了一道焦黑的大坑。严征明一时被电闪雷鸣晃得听不见也看不清，只凭着感觉摸到了程潜的衣领，一把抓在手里。 你他娘的要干什么？ 程潜的情况比他也好不到哪儿去，只感觉大师兄胸口在震动，完全听不见说了什么，于是吼了回去。 笑话什么？我听不见。 严征明狠狠地在他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程潜方才那一剑险些脱力，这会儿又没有防备，愣是被他一巴掌糊的往前重重的一点头，脑门磕到了严征明的肩上。可他还没来得及抬头，那只方才行凶的手却又不容置疑地按在了他的后脑上，严征明将他牢牢地按在了怀里。一时间严征明的手紧得发颤，好像是噩梦初醒，又仿佛是劫后余生。世上再没有什么能像这脏兮兮的血肉之躯一样给他这样大的慰藉了。他心里忽然涌起千言万语，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像是模模糊糊地抓到了什么，同时又不由得茫然。未及理顺，雷声轰鸣已过，程潜这煞风景的东西揉着后脑勺推开了他，对严征明已经恢复的听觉宣布： 我还没攒到那姓周的呢，回头再跟你说。 虽然严征明自己也不清楚自己要说什么，但是被一下噎回去的感觉还真是挺销魂的。周寒正本来就被巨灵玉压抑，又接连受伤，最后以身引天雷，经脉近乎全毁。就算程潜方才脱力时巨灵玉效用已过，他也瘫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他满口的鲜血，吊起三白眼，死死地盯着向他走过来的程潜，喉咙里竟只能发出呵呵的声音。几次三番企图爬起来，又重新摔回地上，筋骨分明的手指死死地扒在泥土中，留下数道血印，看起来分外可怖。可惜程潜铁石心肠，面对这个人既不会心软也不会害怕，他径直走了过去，打算一剑结果了周寒正。然而就在这时，周寒正嘴角突然露出了一个恶鬼一样的笑容，袍袖中有什么呜的一声响，程潜眉头一皱，惊觉不对。下一刻，他身后传来了凌厉的风声。程潜明知要躲，却因方才用力过猛，此时已经力不从心。他后心一阵剧痛，有一只手从他后背捅到了前心，自胸口处洞穿而出。有时候某一转瞬会变得特别漫长，长得像是过不完一样。人活一辈子，可能总要经历几次这样特殊的漫长，比方说死到临头的时候。程潜的双刃本能的剑锋向后飞到了半空，直到他扭头看见身后人的脸，韩渊。韩渊突然跑到他的身后有很多理由，或许是想看热闹， 或许是想踹那周寒正一脚，逞几句口舌过过嘴瘾，没有人会防备他。此时他的四师弟眼中是与青龙岛上那些散修们如出一辙的血红，熟悉的脸上被黑气笼罩，五官都扭曲了。他似乎将全身的真元都集中在了这一只手上，用力太过，指骨已折，他却不知道疼。岛上那些中了化魂的散修也一样，别说是疼，他们连死都不知道。程潜满脸错愕地盯着寒渊，感觉真元与生命力全都顺着胸口的破洞往外涌，连带着露出去的还有他满心的喜怒，堵也堵不住，挣扎也不住，再怎样难以置信也不住。寒渊毫无知觉地回视着他，而后猛地将手从程潜胸口里抽出，一手血肉溅在脸上，他木然地看着程潜倒在自己脚下。程潜一直紧紧地盯着他，四肢无意识地抽搐了一下，脸上那点血色似乎都往眼圈处聚拢而去，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过去十几年，有生以来一切背负不动的痛苦与怒放般的欢喜，此时都成了褪色的琐碎，落入了命该如此的一捧荒唐里。终于，本已经架在寒渊脖子上的双刃剑剧烈地颤动了一下，反铁似的掉在了地上，只划破了寒渊一层浅浅的油皮。 三师兄！ 这变故如吐起葫芦，所有人都懵了。直到水坑率先一嗓子哭出来，严征明才如梦方醒。他保持着方才半跪在地上的动作，四肢却好似灌铅，整个人僵成了一块石头，连站也站不起来。一向兔子胆的李云却一时脑热，将岛上那些散修的可怖状都忘了个干净，竟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一把推开了寒渊。寒渊被他推得往后一错，摔了个跟头，他却也不知道爬起来，目光空洞地往那儿一歪，要不是胸口起伏，他简直好像一具新鲜的尸体。 小钱，小钱！ 李云的视线都被眼泪糊住了，无措地跪在程潜身边，一只手漫无目的地在自己身上摸来摸去，似乎是还抱着一丝侥幸，企图翻出什么能救命的东西。程潜侧躺在地上，像一条干涸垂死的鱼，可能是因为听见了李云的声音，他已经微微涣散的瞳孔突然如回光返照一般重新有了一点神采。随即双刃剑诈尸似的腾空而起，擦着李云身边而过，险些将李云脸上的泪水也冻成冰，径直没入了身后周寒正的天灵盖里。这剑与程潜这人仿佛真应了那句男儿到死心如铁。周寒正挣脱聚灵玉已经是勉强，在拼命催动以前下在寒渊身上的化魂基本已经算交代了，最后挨了这样一下，一代祸害终于就此尘埃落定。程潜与双刃有特殊的感应，周寒正死在他的剑下，他不用查看心里也有数。这少年在满面血污下露出了一点笑容。 总算是杀了这姓周的，以后只要他们自己小心些，外面就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是扶摇派的，不会有人将扶摇山上那些似真似假暧昧不明的宝物的主意打到他们身上。 程潜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几乎感觉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他微微向着地面侧过脸，好像人之将死，本能地寻觅一个归宿一样。这时，李云惊呼道：“ 寒渊，你干什么？” 只因周寒正一死， 木偶似的韩渊整个人狠狠地抽搐了一下，但不知他身上被动了什么手脚，韩渊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他的目光迷茫地转过四周，落在程前身上时，脸上的神色挣扎了好一会儿，像是真正的韩渊正拼命地争夺着身体的控制权。可是他最终没能醒过来。韩渊猛地从原地站起来，看也不看岛上的同门师兄们，径直往大海里走去。李云哭得直喘，捏了一道也不知道对不对的手诀，挥手打在了韩渊后背上。只见他掌中伸出无数条细小的蛛丝，将韩渊牢牢地绑在了中间。 你给我站住！ 韩渊无知无觉地任凭那些蛛丝在他身上割出一道一道的伤痕。李云一咬牙，狠狠地收缩五指，要将他硬拉回来。但就在这时，那韩渊身上突然着起了一把无来由的火，火舌不知有什么来头，转眼便将李云缠在他身上的蛛丝与他自己的衣服一起烧了干净。随即无人牵制阻挠的韩渊就这样赤身裸体的纵身一跃，跳入了浩浩海水中，再也没有冒出头来。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